其次呢是讲到第三字了，三地摄之，俱得明了，由里十方得无漏外，明修行字。第二字呢是进入这个修行位，第三字呢是真真正正在修行了。怎样修呢？心就是指一心三共的妙字，地呢是指三一心三体的理地，空真体理、俗体理、中体理，指这个地。因为菩萨能够以这个理发这个字，依据这个一境三体的理而发出这个一心三共的字，就是地摄入心。以这个字一心三共的字去照这个一境三体的理，是心摄入地，理字互相是摄入，互相是感召，无论是理无论是字都明明白白清清楚楚，这个就是叫做三地摄之。解释这四个字，三地摄之，三地摄之俱得明了，由里十方呢就是所证的理，时穷横遍，时穷三世，树来讲，在时间来讲，过去世、现在世、未来世，横遍在这个空间来讲呢，是东南西北四位上下十方，即是说菩萨能够以这个心摄入这个地，以这个地摄入这个心，即是以这个理和这个字交成一片的时候呢，就能够游旅十方世界啊。怎样啊？得无漏外，即是说他所证的理，所证的理是时空横遍，所以得无漏外。若果若能证的智来讲，是广大无边，以广大无边的智照依时空横遍的理，因此呢能够得享这个清净妙理呢，得到现前了，所以无所障碍咯。既然无所障碍呢，就可以大作法事了，一生延无量生，同时呢是周遍法界，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，能够广修自利利他的行，所谓大作妄中法事，这个叫做修行位，即是华严经所讲随顺行大道。第三字的菩萨就能够呢是遍十方界，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，不但以一生去上求下化，而且依一生之中现无量生，应生无量去广作法事，是第三字。第四字呢，行以佛同，受法器分，仪中阴身，自求父母，阴上明通，入二类种，生贵自家。因为他所做的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，都是法事，他的所行呢，他的行为呢是以法因地所做的相同的。行是指前面修行所修的妙行，即是不但自利，而且是利他。自利他明白，自利不外利他，利他不外自利，公增修增替理是不利这个俗替理，俗替理不利这个增替理，自利方面是修这个增替理，教化众生利他方面是修这个俗替理，增俗相照，是利现用。所以呢，这一种行为同埋每一个佛因中所修行的是相同的， 所以叫做行以法同。我哋现在嘅行系咪以法同呢？我哋现在系学法，学到几多呢？自己知道。哦，八千万亿份，冇一份叫做开始，开口话学法啫，未行实际行为未学到法。哦，而家呢个菩萨初字三、二字三字，经过呢个位置咧，就进入法所修行嘅境界。佢所修行嘅行为咧，以法因地所修系一样一样嘅，因此咧受到法嘅气氛啦。哦，咁即系俗语所谓同类相聚，啊，系未见其人，后面那句先观其友，啊，打麻雀的人又有麻雀友，赌钱的人有赌钱友，学法的人有学法的朋友，是不是？咁现在呢，这个菩萨他行为呢，自利利他的行为现前以法因中的所修行的是相同的，所以他就受到法的气氛了。哦，等于什么？等于中阴身，啊，自求父母。啊，在佛教话呢，我们的身呢是死了之后未投胎之前呢，这一段时间在七七四十九日里面呢是叫做中阴身。中阴身呢只是停留七七四十九日，七七四十九日之中呢一定找到地方去的了，上天堂入地狱，啊，投胎都要走的了。哦，除非做鬼就停留在那里，鬼都是这个中阴身都会变成鬼的了，不会停留这个中阴身。中阴身在七七四十九日之就找地方去，就要自求父母。啊，据说如果你所作的业是以父母前世所作的业为相似，或者你以这个父母有缘，或者以这个父母是有恩有仇，你都会是碰到他的。所以叫做以中阴身 自求父母。有些人一出世就有工人臭啦，有好享受啦，有着靓心啦，好多玩具啦，呢啲系乜嘢？系佢前世嘅福报，佢有福，所以就投入富贵之家。嗱，我记得以前我细佬哥时候咧吓，执人哋一个烟仔乜，都觉当宝贝咁样吓，收住嚟再嘢。但系现在啲细佬哥啊，你入到玩具店，犀利咯！现在的玩具店乜都有，但是你又看看美国细佬哥是咁享受啫。你看看这个这个叫做什么啊？非洲，非洲的细佬哥，你看看头咁大啊，手指啊，好个手好似个手指咁瘦，一出世就受贫穷困苦的逼迫。点解有啲人一出世就咁享受，有啲人一出世就咩？点解佢唔识去玩个有钱嘅父母呢？就系佢个恩啊，个业力啊，同呢种有钱嘅父母唔同，所以佢冇办法投入呢个富贵之家。美国啲细佬哥点解唔去投入非洲做呢啲咁惨嘅细佬哥咧？咁因为佢冇作到呢种业，业力唔同，所以咧佢话嗱，中阴身咧就系业力痛嘅，然后去投富贵家或者系投向呢个贫穷之家。咁我哋学法嘅人而家又点啊？咁我哋将来投去边咧？咁我哋嘅行为以法相同咧，就投入法家咯。哦，去做法嘅子咯，做法嘅弟子咯。哦，咁所以咧，呢个法道嘅父母咧，就系我哋修行人所去嘅地方啦。哦，证明经有话：知道菩萨母啊，方便以为父。 一切众导师无不有事身，即是说你能够修这个智慧，你能够行这个方便，知道就是实智，方便就是虔智，你因中能够是以虔智去度众生，以实智去正理，那你所作所为以法的因中相同的，那就会投生法的家咯。一切众导师，导师是指法，十方法界一切法呢都是由这个虔智和实智而生的。现在这个菩萨呢是发心上求无上菩提，奉正法的功德，咁气氛呢以法相通啦，就等于呢个中阴身自求父母，将生响二来之家，作为真正嘅佛弟子，咁呢个叫做生贵字咯。啊，点解呢？佛道系好尊贵嘅。哦，如果我哋修呢个空观成就，就可以入呢个报生二来种。如果修这个假观成就呢，入这个应生而来种，修这个中观成就入这个法生而来种，等于这个中阴生是绑这个父母的位体而入胎一样。我们能够入了这个报生应生法生的而来种呢，将来一样可以成就佛道的三生，必定可以介绍佛种，登法王的宝位，因此叫做生贵字。这种生贵字是不是可以求得到呢？是不是？是还是不是？是，只要你肯去求。怎样求啊？修这个实字，运用这个虔字，以实字去正理，以虔字去度众生，所行的以法相同，就是法的弟子，法的弟子就可以种落这个法的种子，将来是成法，叫做生贵字。第五字呢叫做既由道胎，亲逢各人，二胎已成，人尚不竭，名方便具足字。第四字的菩萨行同依法，奉正法的功德，为什么？他因为有虔实二字，现在呢他是凭这个虔实二字而成这个圣胎，所以呢投入这个大法王之家，是为法的真弟子，等于人是揽父母的为体而成胎一样，能够依胎里面七日一变，七日一变，渐渐呢由这个软弱变成硬弱，由这个硬弱呢然后产生这个六根和四肢，样子就好像父母一样。菩萨又怎样？菩萨呢既然是以这个实智和这个虔智去进入这个圣胎，不但实智同依法，就是虔智方便度众生的虔智一样同依法，因此叫做方便具足智。用谋而法，心上亦同明正心智，因为以这个虔实意志投入法胎，作为法的弟子，作为法的真实的法子，那呢个样子又会似法了。用貌呢是现于外的，就等于用这个虔智在外面利益众生，是方便具足。心呢，心的相呢是自于内的，是等于用这个实智照理，遍惑正真。菩萨能够度众生， 能够挺或正真，凭这个虔实意志同依法，所以就能够成就正知正见，叫做正心智。这个是第六字。第七呢是生心合成，日益增长，命不退位。外的样貌，内的心相，外的样貌是虔智，内的心相是实智，虔实不二，表里一致，叫做生心合成。由这一刻开始呢，就已经成就自己的法身道体，令到自己的法身道体呢日日这样增长，不但可以虔口方便，用这个虔智去教导众生，而且呢是进一步呢是以这个实智去正理，这个呢是叫做不退。不退字，不退字就是以前十相之中的不退呢是不同的，名是同，境界是不同。前十相的不退是信心不退，现在这个七字菩萨呢不退呢是正道不退，信心不退，未修行，现在呢正道不退，已经由修行而正入这个道理的了，所以呢相差好远好远的，名是同意不退，但是实际的境界是不同的。生十生灵相，一时具足，命同真智。这个时候呢不但是已经出了胎了，而且是具足佛道的十生。十生有两种，第一种十生呢就是声闻生、缘觉生、菩萨生、如来生，是四圣生。四圣生之外呢还有法生。法生是什么？是正得不生不灭的理体。智生是用这种智慧是得到这个报身，能够照持法界的事理。国土生，国土里面有正国土，有坏国土，众生的生量有大有小，菩萨应众生的机，无论以圣应生或者烈应生，都可以去应试验，应众生的机，应以何生得道者，以为何生是法，这个叫做国土生。业报生，菩萨无量劫来所修的福德智慧，由这个无漏业报得到的不思议的生相，叫做业报生。不是跟我们的业报生，我们的业报生是惨了，我们虽然是说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漂亮，有哪个说自己丑样的，但是实际每个人都很丑样，就算你现在很漂亮都好，老了都是丑样，老人家没哪个漂亮，是吧？你觉得哪个老人家漂亮啊？所以呢我们的业报生是罪业所展，菩萨这个菩萨呢是这个业报，这个第八字的菩萨的业报生呢就不是这么说了，是由福德和智慧历劫所修的福德智慧所报的生，所以这个生相是不可思议的，很美妙的。众生生，众生生是什么？应以何生得道者，即应何生而为是法，任何众生的生佢都可以试验的。虚空生，虚空生呢是已经入了菩萨位，示现广大而虚空的生，即是说这一第八字菩萨呢是第七字入了圣胎，第八字呢已经是出世了， 出世就具足呢个十种生。另外十种生系咩生呢？咁两种吓，第一就系菩提心，菩提心即系话已经可以成佛。嗱，初至菩萨已经能够百计分身成佛，可以向呢个菩提时下圣等正觉，叫做菩提心。现生咧系乘呢个广大愿力入呢个五浊恶世广度众生。化身咧系随呢个机系应化身，力持身系坚固不可坏嘅身。呢种身能够降伏刚强嘅众生。庄严身咧系具足无量相好庄严，威势身咧系具足无量威德智慧，哦，能够降伏天魔外道。福德身咧系身上福德庄严，令到见到嘅人都欢喜。意生生咧，随自己嘅意念啊，能够自在现出呢种生。法身系为以上种种生所依嘅理体而起嘅地用。智生咧系智慧微妙，能够照十方。法身系内身，其余都是外生，哦，所以这个呢，这个第十生灵相，这个第八字的菩萨，十生灵相一时具足。十生就是指这个第一种的十生，或者第二种的十生。灵是什么？灵是智慧，相是相好庄严，哦，具足两种的十生而得到有智慧相好庄严。点解由边度得嚟？系由呢个观行力非常之强啊，所以能够依一个时间咧，同时具足十生啊，内外光洁无瑕，智慧上好庄严都具足啊，叫做灵相。呢，这个灵相嘅生咧，系天真无邪嘅，叫做童真字。大八字呢已经在法家出世了，形成出胎称为佛子，明法王子字。既然一个时间同时具足十种十生的灵相，佛的形已经成就了，所以就可以出胎。出胎是称为佛的曾子啊，从此咧，菩萨咧系从呢个清净法出生，从呢个法嘅口而出生，从呢个法嘅法而出生，系具足法嘅内功德、外功德啊。既然同法一样一样，系具足法所有嘅功德，当然可以掌法王权、持法王印、行法王令，系，能够教化人天，以法去教化众生，这个叫做法王子字。表以成人，二大国王以知国事，分为替子，比七利王，世子长成，陈列供顶，名冠顶字。这个是第十字。国大王呢是指这个金轮圣王，我们未见过啊，因为我们是生于末世啊，所以福报是很少，没有福报的人呢是见不到这些金轮圣王、银轮圣王，哦，所以佛教来讲呢，金轮圣王是统治四大部洲，银轮圣王呢是统治三部洲，啊，金银铜龙王咧系统治两大洲，铁龙王咧系统治一洲。咁而家话无论系金龙王也好，或者普通嘅国王都好吓，察利王就系普通嘅国王。金龙王嘅仔叫做太子，普通嘅国王嘅仔叫做世子啊。咁呢一个 投入佛胎，而这个令十生具足，出世为法王子这个人呢，就等于这个显隆圣王的太子。显隆圣王的太子年龄既已经是成人了，不应该担当大任啦，但是又不知道他可不可以力有能力去胜任，因此呢就首先派他负担一部分的工作，然后看到他有能力荷担国家大事，掌握这个政权之后呢，然后陈列供顶。这个是引这个譬如呢，譬如菩萨已经生在法王之家，具足佛的虔实意志，亦能够自利利他了，所以法呢就令他说法，代佛展法路，等于华严经法呢是命这个法为菩萨说十字，命这个功德林菩萨是十行，命金刚同菩萨是十回向，命金刚藏菩萨是十地，这个都是命这些法王子代佛展法轮。在这个波野经，法是叫这个须菩提为菩萨讲这个波野，然后呢摩顶受记说他呢将来可以成佛。这些情况就等于国家的国王要策立替子的时候呢，就陈列供顶。陈列供顶是什么？就是说开个大会，现在讲开个 party， 给个替为替子开个 party， 那就做什么啊？话俾所有人听，我而家策立佢为太子啦，咁将来咧佢就可以继承我个皇位啦。咁菩萨咧系具足佛嘅虔实意志，系能够自利利他，所以咧就等于法咧就派佢咧系为菩萨为二乘人说法，代佛展法轮。咁然后咧系受记作佛，就等于供顶啦。咁以上十字位啊，每一位咧前位不如后位，后位胜于前位，位位都破一份无名，正一份法身。以呢一个十字位望于十信咧，十信就系因，十字就系果。若果以十字望于呢个后边嘅十行呢，十字就是因，十行就是果，再以这个十行望于这个十回向呢，十行就是因，十回向就是果，前面的位置是因，后面的位置是果，五十位之中呢都是前位为后位的因，后位为前位的果。这个十字呢，现在我们知道了，经过十信断了烦恼，断了尘沙烦恼之后呢，那么十字开始断无明烦恼，就开始进入佛的家，已经能够代佛说法，因此呢十字位的菩萨可以分身作佛利益众生。十字之后呢就十行了，十行呢阿难是善男子，成佛子矣，具足无量如来妙德，十方随顺，名风喜行。第一的行呢就叫做风喜行，这里呢是说成佛子矣，十智慧呢是已经是策立为法王子了，要做真真正正佛子啦。这个阶段呢已经具足佛道无量的功德，因为具足佛道的无量功德呢，所以十方随顺，名风起行。华严经里面说，十方如来经不可摄不可摄佛刹未曾数劫， 即係好多好多，唔可以數得盡咁多法嘅國土，磨為微塵，一層一劫咁長嘅時間嚇。相作演示，繼續咁樣講，講一法嘅功德都冇辦法講得盡咁。由此可以知道法嘅功德係無量之無量。嗱，呢個法王子咧係具足法嘅無量功德，可知啊，呢個十字位嘅法王子係幾咁犀利嚇，已經係可以做法事。